金色的旋律渐渐被代替，黄色的回忆只能当回忆，我陷入伤心，陷入伤心，无法逃离。你调整我的心情，主宰我所有的情绪，我活在你的掌心，任悲喜交替。你调整我的生命，深深浅浅都让人着迷，爱是什么颜色却看也看不清。哇，你调整我的心情，主宰我所有的情绪，我活在你的掌心，任悲喜交替。 世界上最神奇的东西，那些老歌是人类最贴心的情绪写真。 轻轻传来一首歌， 当老歌的旋律响起时，曾经故事中的主角不是别人，就是你。舒雅的第六感陪你回味老歌，重温感动过我们的旋律。舒雅的第六感， 一般公认张清芳、林忆莲、王菲、张惠妹为1990年至1999年整个90年代最红、最卖、最具影响力的四大天后。其中，张清芳在90年代每年都有新作品问世，表现最为平均，可以说是四大天后之首。如今的张清芳，相较于时下更年轻的女艺人来说，她的声音依然走在流行的前一排。她的姿态依然有着不偏不倚的美丽，但是张清芳比他们更增了一分因为岁月而有的自在和深邃。这是来自她演唱的《加州阳光》。 爱情太纠缠，不能再多想，我学不会该收该放，怨自己太荒唐，我总是沮丧才逃离情场，我没有勇气再承受一颗心碎两半，我被情伤找不到疗伤的地方，真心一段沧桑，怕被你看穿，依恋的情慌在扩散，我以为装太久承载的苦太多，有谁能懂我，爱情太纠缠，再多想，我学不会该收该放，怨自己太荒唐，我总是沮丧才逃离情场，我没有勇气再承受一颗心碎两半，我被情伤找不到疗伤的地方，真心一段尽是沧桑，怕被你看穿，你恋的情慌在扩散，我以为装太久承载的苦太多， 我被情伤来自张宇。也许很多人都会羡慕张宇能有一个如此和自己人生事业和精神都能够同步的十一郎，到头来或许只能够信命运。不论你是初恋、暗恋、热恋还是分别，当下的自己都是最真实的自己，所以当你在许多年后听到他的歌曲，你听到的都是你对自己人生和情感的一次歇斯底里的释放。继续的歌来自苏慧伦，黄色月亮。 如果说爱我只因你昏迷

算我会喝醉，就算我会心碎，不会看见我流泪。就算我会喝醉，就算我会心碎，不会看见我流泪。 1994年，刘德华《忘情水》的这张专辑一出，令他大出风头。从此，作词人李安修也成为了刘德华的御用专人。这首《忘情水》风靡大江南北，斩获了各大奖项，也是刘德华历年所有国语专辑当中卖的最好的一张唱片。这首歌曲也成为了永恒的经典，也是刘德华国语歌曲的绝对代表作品。

像一座秘密花园，随时有新的发现，得到新的体验。两个人彼此挖掘，在一起比对和回味，然后了解越深，相爱越深，转念就永远。你的臂弯像片沙滩， 这是来自梁静茹演唱的《最想环游的世界》，这首歌曲被收录在《闪亮的心》这张专辑当中，也是由李宗盛为梁静茹制作的专辑。节目的最后要为您请出的这一位呢，李宗盛同样为他创作过歌曲，他就是杨宗纬。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是由他演唱的《鸽子》。今天舒雅的第六感就是这样，我是舒雅，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我们是相亲相爱其实这一路陪伴的老朋友，放下沉重包袱，心灵从此解脱、啊、换上夹脚拖鞋，双脚重获自由，最难过的难过我也已经度过，不要忘记我们曾想要飞翔。